第61集，我们的初见。季星辰对我的战绩，先前在酒吧里打过我一巴掌，在餐厅里踹过我一脚，没少对我暴力镇压，光是我的脸就被他揉掐过不知道多少次。不过他就算生气时也克制着轻重分寸，动手只是表明不满，而不是发泄不满，没到需要正式道歉的程度。之前的他可比我自己更爱惜我的身体，何况我也不舍得让他道歉。于是我宽慰地笑道，那我们两两相抵，你也原谅我一点，接受我一点，好不好？季星辰视线在我手臂上的纹身上瞄了一遍，抿了下嘴角，不置可否。我就当他答应了。我坦白从宽地将我先前遇到车祸的事说了出来，并在线认领了我25岁的账号。季星辰先前以为我是心理出现状况，所以一直将我当成唯一。他坦然地爱着我的所有，即使我真的来自19岁，对他来说，我亦是我。然而缘由被医学证实，他内心不免也产生了几许幻灭和失望。季星辰目光审视， 你还真的是他呀？ 我也不想是他。我摩挲着指尖的戒指，自语般难生，如果我真的是穿越就好了，还可以多点怪力乱神的念想，19岁的我还能在正确的时间线遇到你，我会早点理清一切，提前断掉和沈瑜的关系，给季星辰所有的爱，不会再让他受这样委屈。可这就是我的人生，我就是这个数据损毁的空号，丢失了曾经未来。我看了眼不远处的季星辰，未来站在触手却不可及的地方。季星辰，你能给我讲讲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吗？季星辰非常讨厌这样喧闹的场合，变幻的灯光折射出热熔玻璃般瑰丽的光泽，将场上一张张迷醉的面孔妖魔化。富家子弟们哄笑着拿香槟洗手，酒水清苦的气味与女人后颈处弥散的香水味道浮躁地混在一起，浑浊的空气，嘈杂的声音，令人愈发心烦，心里静不下来，于是不由自主地看向那个安静的角落。坐在那里的男人从卫衣到球鞋穿了一身的黑，唯一的帽子扣在头上，下压的额发落下凌乱的阴影，将他眼底的深邃层层遮掩，藏进了锋芒。他像是屏蔽掉了外界的信号，沉静而不动声色，即使视线看向的是人群，却像是没将任何人放入眼中，与季星辰一样站在观影的视角，同为不与满场闹剧共情的观众。虽然低调如背景板，却不时有人上前跟他攀谈，一坐一站，别人说什么他仰头听着，帽檐间隐现的侧脸与喉结被照耀出分明的轮廓，盛起一线昭然的微光。闹扯间，他的帽子被一只纹着花臂的手强行摘脱，全貌展现，显出比他所展现出的稳重气场更为年轻的一张脸，如墨的眉眼极为出众，表情却异常寡淡，即便被人冒犯也没什么反应，喜怒皆为一种神色，有些对不起这副凶厉的面相。似乎是感受到了季星辰的注视，他突然抬眼看了过来，场内的灯光在这一瞬正巧转到炽亮，四目相对，仿佛窈窕奔流的银河系间有着绝对吸引力的行星相撞。 季星辰止住了呼吸，犹如跌入深潭，瞬间溺毙在了对方的眼底。那几人还在围着他吆喝着什么，拿着一杯酒灌他喝，他像是挨了欺负，不善言辞地摇头拒酒，除了脸色微沉，在那任由吆喝。季星辰上前将杯子夺过，代饮了这杯酒。 我替他喝。 谢敬东、杨彤、邵文琪三个活面面相觑。20岁的李宇征不乏礼貌地向季星辰道了声谢，生分又高冷，持续置身事外，像是在看另一场闹剧。和季星辰有几分交情的杨彤先笑开了，招呼季星辰过来一起玩。过后季星辰才知道这几人其实是一伙的。最不好开罪的其实是他心动的这个人，他们是在劝这个大情种不要执迷不悟，找回自我，别再当人。他的自我什么样，碎碎的杨童曾以旧日支配者做形容，太抽象，季星辰想象不到，就这么做到了一起。21岁的季星辰骄傲又掩饰不住内心的悸动，幸好乐声嘈杂，灯光转暗，为他的脸红心跳做足了掩护。 这位是谢敬东，大东。 杨童热络的介绍，又指了指闻着花臂那位。 邵文琪，邵卓。 到他了，他慢声开口，冷淡的语气带着薄荷的清甜。季星辰才发现他竟然在吃糖。我叫李宇征。这是季星辰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。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吗？季星辰从思绪中回神，答的却不是标准答案。 我跟你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梦里。 季星辰先前对19岁心态的李宇征种种爱做梦的天真持有宽容的态度，是因为他也做过预知未来的梦，但梦只预告他将来会与一个对他很好的人在一起，并没讲明结局。犹记得那名男人身影高大，待他温柔，身上有种好闻的松木香。季星辰曾一度沉迷于这股安心的味道，只是认识李宇征这5年间，除了缠绵后气息忽然，他的身上日常只有衣物熨烫后生涩的材质气味。季星辰看向病床上乖乖等待他讲清后续的男人，对方倒是不知何时开始将那股香味带在了身上，还好这家伙现在被消毒水全方位洗礼过，身上只有消毒水味道。季星辰差点也不理智地说了些梦话，脑袋里的小问号在手拉手。我礼貌催更，您给展开讲讲。季星辰看着我礼貌一笑，冷艳高贵且绝情。 想知道自己梦去吧。 我愁得想让医生现在就进来给我2刀。我正嗷嗷追问着，方晴兰推门进来了。为我送餐的方晴兰撂下食盒，温声招呼 陈儿来，也跟着一起吃一点。 不了阿姨，公司还有事情要处理，我先告辞了，您多保重身体。 我追出去送了他2步。分别前，在人来人往的走廊里，我郑重其事地向季星辰说了2遍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季星辰很有防骗意识地用手捂住了我的嘴，我顺势在季星辰的掌心里亲了个带响的。季星辰像被烫到般抽手，他的表情很冷肃，他的耳廓有点红，重要的话要说2遍。第1遍我爱你是我的心意，第2遍我爱你是听25岁的我说给你听的。